雷猛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说道， 差不多吧，不过这事儿你不能说出去，要说也只能明白吗？ 妹子被雷猛的话说得脸红，羞涩地低着头说道， 可你都没有碰过我，我怎么知道？ 闭嘴，从今天晚上之后我就是碰过你的人了，明白了吗？你跟你那些小姐妹爱怎么吹就怎么吹，我管不着，但这戏你得给我演足了，我没回来之前你不准停，懂吗？ 知道了。 雷猛天生是个蛊惑高手，这种事儿更是手到擒来的事儿，不就是演场假床戏，对妹子来说那不算是什么难事儿。更何况雷少可说了，以后这话怎么说都随他，他跟雷少做了，那还不得让那些人羡慕死，而且还有钱来呢。演戏就演戏吧，谁还能知道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做呢？妹子小门小户出生，不敢得罪雷猛这种大少爷，知道自己是变不成凤凰，那还不如乖乖听话帮了雷少爷的忙呢，说不准那以后就有了出路呢。雷猛把人给安排好之后，又等了一个小时，这才背上他的包融进了黑夜。干扰系统的效果比他想象中的要好，跳进院墙里的时候果然是没有触动警报，看来萧炎有时候还是很靠谱的。秦家这处别墅比雷猛想象中的要大得多，进是进来了，可是要找到秦锦城的位置并没有那么容易，来来回回的摸了一个多小时，他才确定了秦锦城被关的地方。也不能说是关吧，必定人是亲爹，就是把人搁屋里软禁，这看样子也还好。保镖啊都集中在院墙角落跟别墅外，到了主楼的地方已经是相当少了。雷猛觉得这可能是老秦总最大的失误了。他小心翼翼地跳上了秦锦城卧室的阳台，轻轻地推了推眼前的落地窗，没有推开，他后背上冷汗都出来了。他抬手轻轻地敲了两下，本来也就试试，这没指望秦锦城能够听到的。没想到啊，下一秒落地窗刷的一下就打开了，惊得他立马笔直站好啊，睁大双眼做出了防御的姿态。不过动作都还没有做完，胳膊已经被人一拽，整个人朝前扑了进去。属于秦锦城的气息扑面而来，雷猛绷紧的手下意识的一松，这手里的背包掉到地上，他抬手呢便搂住了男人的腰。秦锦城的吻落到他的脸上唇上，俩人几乎是没有停顿没有思考的，这瞬间就纠缠到一起了。秦锦城热情似火，双手直接伸进了雷猛的衣服里，把他花衬衣给扯得凌乱不堪，皮肤上传来了阵阵的颤栗。腰带被拽下的时候，雷猛脑子里那根弦儿砰的一声就断了。 等会儿，秦锦城，你他妈先等会儿。 漆黑的房间里没有开灯，雷猛连男人的五官都看不清楚，要不是太过于熟悉，要不是那味道那力道骗不了人，雷猛都觉得自己抱着的人不是秦锦城了。秦锦城扼住雷猛的腰，把他紧紧地扣在自己怀里，热烫的唇舌划过男人的脖子，轻轻地噬咬着他的耳垂。 不想我吗？ 想，想疯了，可现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 雷蒙理智尚存，他可没有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我想你了，好想。小萌萌乖一点，让哥哥做好不好？ 要死了，老秦总这是给秦锦城吃了什么迷魂丹了，居然能让一向正经严肃连一句我爱你都说得相当费劲的老男人说出如此肉麻不要脸的情话。雷猛心脏陷落一块，腰窝一软，差点就沉浮了，不过也只是差点。他很有骨气的一把推开了秦锦城。 你少来，我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一见面就只想上我，你还有没有良心了？秦锦城，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你知道我从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这几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不是自诩自制力很强？ 瞎说，哥哥在你面前什么时候有过自制力的？小萌萌，我想明白了，这辈子就你了，谁也替代不了你，谁也不行。 秦锦城把雷猛推坐在床沿上，弯腰一手撑着床沿，一手挑起了男人的下巴，然后用力地吻了下去。倾注了所有力量的亲吻，又狠又深情，仿佛要把对方的心吸到自己嘴里去一般，不依不挠，不肯罢休，狠狠地缠绕，用力地啃咬，想与对方融成一团。雷猛认命了，爱谁谁吧，眼前的男人也是自己爱的，那克制啥呢？不分场合就不分场合吧，谁能管得了他们上床呢？雷猛撑着床的胳膊一松，直接仰躺到床上。秦锦城立马就贴了过来，急促的呼吸在静谧黑沉的空间内响了起来，那叫一浪高过一浪，不知疲倦，不肯停歇。过了很久，雷猛瘫软在了秦锦城的身下，双手双脚缠着男人，就想这么一直下去，不死不休。门口传来了阵阵的声响，有人来了。雷猛推了推秦锦城，男人没有理会，低头再次擒上了他的唇。雷猛呼吸一沉，身体往上仰了仰，热情地迎了上去。敲门声响起的时候，秦锦城咬着雷猛的耳朵发出了一声低吼，他说， 宝贝儿，陈哥哥永远爱你。 雷猛的眼角是湿哒哒的，那是疯狂床事之后留下的生理性的泪水，痛快，酸爽，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仿佛世界末日一般不要命的纠缠，他觉得心安。秦锦城起身，就着窗外的月色穿上衣服。雷猛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知道他开门跟门外的人说了什么，然后走回来在他脸上亲了亲，再然后离开了房间。雷猛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再醒过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他暗叫一声糟了，赶紧从床上爬起来。疯狂纵欲后的代价就是他现在身上哪哪都疼，强撑着浴室洗漱一番，翻了身秦锦城的衣服穿好，才意识到男人从昨天半夜离开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雷蒙的眼神沉了沉，走到落地窗前看了一眼，巡逻的保镖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别墅里寂静无声，一个人都没有。雷蒙扯过自己的背包背好，从窗户上倚着昨天的路线又翻了出去。要不是身上的酸痛提醒着他昨晚上发生了什么，他都会以为这只是一场梦。其实呢，他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秦锦城。雷蒙双脚刚刚落地，便被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一群保镖给围住了。从门厅里走出来一个得体严肃一身正经的中年男子。 哼，雷家的家教就是教人撬门溜锁的。 不好意思啊，我双亲早亡，本来也没什么家教，更何况我刚刚其实就是翻了个窗，真没撬你们家门溜你们家锁。 哼，好一副牙尖嘴利的样子。秦锦城， 你看看，这就是你找回来的东西。 雷蒙这才注意到跟在男人身后的秦锦城，他一身轻便的家居服，面色苍白冷峻，眉宇间染着浓浓的倦色。怎么回事？难道他昨晚上离开过后就一直没有休息过？可是不对呀，依秦锦城的体质，就算他一晚上没睡，脸色也不至于会苍白成这样啊。雷蒙担心地看向他，男人也抬眼往他这边看。 他不是东西。 这话听起来怎么跟骂他似的？ 他是我爱的人。 还是这话听着舒服，雷蒙咧开嘴冲他乐了。 不要脸的东西，我打死你！ 秦锦城的腿上挨了一记，人影晃了一下，单膝跪到地上。